世界很无尽，谢谢你说一声爱你，我很想听。 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四面传达，可能会占据你很多的情绪，很多的情感，也许对于世界，对于人生，也在渐渐有了更多的一些想法，做一个和你一样被各种信息牵动的普通人。我希望看到的是光亮，我渴望的是奇迹和惊喜。世界很大，我们很小，但是记得要照顾好自己。我是肖辉，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节目，明天见。Bye.